只要你重要。当中得一套戏， 有着你，有着一生的美， 命随流星飞， 爱和我一起， 那热炽的希冀，灵魂爱永恒不死。 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风中借出今晚阳光。 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一首粤语歌曲《晚风》，很多的歌迷都喜欢她的粤语歌，就像《倩女幽魂》当中的《黎明不要来》，还有《焚心似火》，另外就是这一首徐克的电影《上海之夜》当中的《晚风》。而这几首歌曲呢，都是出自有粤语歌曲词坛宗师之称的黄沾先生，而且黄沾曾经也说过，叶倩文是他最爱惜的女歌手哦。好了，接下来是孙楠的《原谅》。对于中国之星当中的几位导师来说，他应该也是他们很爱惜的一位男歌手吧。 走过每个地方，寻找曾有你的风景，过往在这细碎月光，感觉你充满深情啊，凝望曾有过的幸福，却变成了孤独。说好走完的路，剩我一个人流浪，怎么让 孙楠的《原谅》。在中国之星的个人车轮战当中呢，孙楠是凭借这一首《原谅》啊，成功的进入到了冠军对抗赛，和谭维维呢一决胜负，而孙楠最终也是荣登了歌王的宝座了。在最后的对决当中呢，谭维维带来了一曲《星星》，而孙楠呢则拿出了自己的经典老歌《拯救》，而最终孙楠是力压谭维维，成为了中国之星的第一季冠军歌王。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不知道大家伙是怎么来想的。继续来听到张清芳《燃烧一瞬间》。 别人的爱情故事缠缠绵绵，你我之间却隐隐约约，爱与不爱

毒药的零度火山。听完歌曲，听完介绍之后呢，可能会对它有了一些些的了解啊。这一首零度火山呢，其实它也是以一个双版本的形式发布的，通过音乐风格包括编曲的不同呢，是分为摇滚版还有舞曲版。我们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摇滚版的零度火山。贾来的阿牛，听到这一首光脚丫，这首歌呢依然是保持着它牛式创作的阳光、温暖还有正能量。 喜欢光脚丫呀咿呀咿呀，让我光着脚丫，我为你摘一朵花。我们光脚丫呀咿呀咿呀，脚丫贴着脚丫，小手把小手拉，他在辽阔的草原上跳啊跳，跑呀跑，越过高山和海洋。永远记得你温暖的牵着我的手，世界在脚下，什么都不怕。光脚丫呀呀呀，让我光着脚丫，为你摘一朵花。 着脚丫，小手把小手拉，一起走天涯，一起走天涯。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九五九，为您开启2017安全出行新乐章。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0%，赠送喷漆一块，并与三大公司达成理赔合作，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微信1391371295。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房山网消息：春暖花开的季节最适合出行户外。一年一度的燕都郁金香节将于2017年3月底再次举办。据悉，燕都郁金香节由房山惠金恒泰种植专业合作社举办。为丰富郁金香节内容，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在此园区引进示范了40余个荷兰郁金香品种，共计50000多球。通过前期低温处理、后期加温催根等技术手段，现郁金香种球已经开始萌动，后期将继续通过补光、加温等措施进行调控，确保郁金香在3月28号顺利成花，为市民提供一次花的盛宴。首都痔疮网消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自2017年3月15号起实行。下列性质的商品，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一、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二、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三、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洋溢着天真无瑕。慢慢的长大，曾有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化，执手的初恋，永恒的誓言，经不起风吹雨打。 善变美丽的画面，谁都得学会长大。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情难分难复杂。想忘记过去，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你青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谈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善变美丽的谎言，谁都得学会长大。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情爱纷乱复杂。想忘记过去，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谈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没有不老的红颜。 卢庚戌的《蝴蝶花》一首很优美的歌，他也说过这首歌呢是为他的初恋情人而写的。觉得会写歌的人真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自己当时的一些感情情绪能够永远的记录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呢，彭佳慧的《相见恨晚》。这世间有很多的相见恨晚，不论是友情爱情还是别的，但是呢只要最终相见啦，就不算晚了。也许你今天才听到小军的音乐盒，当然不算晚啊，因为小军的音乐盒还是会继续陪伴在路上的你。我是小军，今天就这样咯，拜。

房天下房点儿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6:00。